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感應篇前面我哋讀過，驚孤率寡，敬老懷幼，昆蟲草木猶不可傷。呢四句講嘅係行人，跟住下面而敏人之凶，樂人之善，呢句是第24句，後面濟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呢啲都是行義。仁同義都是忠孝的落實。前面同各位報告過，孝就是佛家講的自性性體，忠是自性的大用。佛家講忠道，諸佛如來發生大事，他們的生活處事待人接物，做種種事宴，種種教化，都是行忠。忠是孝的落實，仁義是忠的落實，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明白的。我們學佛從哪裡學，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。人如果不懂這些大道理，那就是古人所說的同禽獸有什麼差別了。禽獸是動物，人亦是動物，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，差別的地方，人能體會宇宙人生的大道，了解諸法實相，這種才叫做人。那些大道理絕對不是生而知之，古今中外歷史上生而知之的未見過，都是學而知之的。學每個人禀賦不同，佛家常講上中下三根，上根人接受的能力強，所謂聞一知十，一聞千五。中根人差啲，下根人就又更差了。這個根性不同，點形成的？世間人確實是個謎。有人話遺傳，如果話是遺傳，有父母好聰明，仔女好笨拙，咁喺遺傳上又講唔通啦。 有啲父母并唔聪明，好平庸，仔女非常聪明。可见得遗传呢种讲法亦好难成立。佛讲得好，无量劫嚟每个人嘅习性唔同，呢种讲法我哋听到能接受。人绝对唔系只有呢一世，如果认为人只有呢一世，来世就冇啦，呢种系断见。有人话人死咗来世仲系人，佛讲呢种系常见。呢两种见解都系错嘅。古印度他们有很多宗教家，印度古代的宗教家没有说不修禅定的。我们知道禅定能突破时空的维次，换句话说，他能见到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甚至更高层次的空间。那种生活范围就大了，大得太多了。所以他们见到欲界天、色界天，见到六度的真实状况。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讲的，在释迦牟尼佛未出现之前，印度所有宗教都曾经见到，都将这种事情证实了。而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，美国很多很多人亦证明这种事情是真的，他们不是用禅定，他们用催眠的方法。催眠老实说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，不过没有禅定那么深就是了。他意志集中，意志不集中入不到催眠的状况，你一个人胡思乱想，那个催眠师对他毫无办法。怎才能入催眠状况呢？听他指挥，听他说他叫怎做，百分之百服从，就好容易入催眠状况。入催眠状况，他就知道他过去生、过去一生、过去两世好深的能达到三四世，但是最平常的是过去生中一世，这种好普遍，能达到三世四世比较少。那我们就用禅定比喻的话来讲，更深层次的定功。所以这种事情不是假的，人死了并不是一切都完了，人死了一切都完了，我们还学什么佛啊？那没有需要了。人死了后面事情多了，无穷无尽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。我们知道有前生 知道有后世，聪明人有前后眼，是古人讲的。什么叫前后眼？看前世，看后世，那种眼光就看得远了。能睇到过去未来，那个人就唔造业啦。点解呀？佢知道造业有果报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唔单止十法界，就算诸佛如来果地上的一真法界，华严讲的华藏，净土讲的极乐世界，亦不离开因果的原则。大家都知道，华严讲的五洲因果，法华讲的一乘因果，世出世法离不开因果。这个是真理啊。因果讲到究竟处，古来祖师大德同我哋做咗个总结，你不出心性，是不出因果。呢两句话将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讲尽啦。佛系咁，中国儒家道家又何尝唔系咁？唔单止喺理论上完全相同，喺世法上亦大同小异。都离唔开忠呢个字。咩叫忠？我哋最近亦讲咗唔少次，因为讲到感应篇里面，讲到忠孝，呢个字就是菩提心里面讲的心性。孝这个字是菩提心的直心。亦是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，诚到极处啦，就是忠孝。有一丝毫偏差，就唔忠，不忠不孝啊！边个能将忠孝做到最圆满？如来果地，咁系讲到究竟圆满啦。忠孝圆满，仁义当然就圆满，亦即系话落实喺佢生活上， 在他工作上，在他处事待人接物都会做得非常圆满。等觉菩萨偏一度，我们如果讲360度，等觉菩萨偏一度非常接近啦。法云地菩萨偏两度，如果我们用这种话来讲，初信位的菩萨偏了几多度？偏了52度，52度算不错了。我们凡夫偏离180度啊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学佛学什么？忠孝仁义而已矣。现在我们读这段文第24句，疑敏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这两句话后面是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凶、善、急、危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字，感触好深好深。现在的凶灾危急，太多了，太严重了。几乎遍及全球。那是什么因素造成的？如果照中国古人讲的失教啊，古时候这句话非常严重，失教是他没有受过教育，古人任何人听到这句话都觉得非常羞耻，没有受过教育，你不懂得做人之道。但是现在讲出这两句话，人家不懂，听不懂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这个教现在表面上大家看好像教育都挺发达的，但是佛家讲的教育和我们现在社会教育迥然不同。现在社会是什么教育？科技教育。科技教育，我们现在想想，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教育。大家日日做违背自然法则，所以外国那些预言家，我看他们的书，地球对人类要来个总报复。你伤害他，他要来报复你。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的话，实际上现在那些天灾人祸不是就是地球对人类提出反抗，提出抗议吗？ 人仲懵懵懂懂，认为呢啲系自然灾害，同我哋嘅行为冇关系，咁就系佢冇受过教育啦。古圣先贤嘅教育唔单止佛教，中国传统教育、儒家、道家、先秦诸子百家，冇话唔系讲做人之道嘅。教育嘅宗旨，第一个教人了解人同人嘅关系，人伦嘅教育。中国人讲伦理嘅教育，所以中国呢个民族几千年维系到而家，仲未被淘汰，仲未被灭亡。咩因素？伦理教育。教育第二个宗旨是教人明白人同大自然的关系。知道爱物。伦理教育教你爱人。呢种系教你爱物，爱护我哋嘅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、物质环境，呢个系事实。各位如果稍微留意一下，你哋譬如话养花，好多人喜欢花草。你对嗰啲花草有爱心，佢生得特别靓，佢回报你。你对佢冇爱心，咁花开唔好，亦生得唔好。同样系一棵树，同样系一盆花，我睇得好明显，从前馆长喜欢花，佢照顾嗰啲花开得特别靓。佢如果出国旅游，交俾人哋翻嚟嘅时候，几乎孤独快要死啦。佢要花一两个星期先能将佢恢复。草木通人情噶，所以世间人又讲。花有花神，草有草神。对面仙人掌开的花，每朵都有花神，你们肉眼看不到而已。你对他好，他报答你；你对他不好，他就走了，孤死了。你细心观察，你就了解。教育更深一层，是叫你了解人同天地鬼神的关系。这种就是超越时空维次。这样一来，大家相处先能和睦，先能融合。所以教育的目的在哪里？无非是教人同人同物同天地鬼神能和睦融合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这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幸福美满的生活 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一真法界。所以佛教人生活是充满着真实智慧，绝对无迷信。人如果没有智慧，生活就非常辛苦，非常可怜。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空灾，充满危机？圣言教育失咗啦，冇人提倡，亦冇人肯学啦。而家我哋喺一齐，呢少数嘅嗰啲同修，我哋好幸运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还能听到圣言教诲，还能读圣言书，就正如彭济清居士所讲的，无量劫来，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了。遇到缘具足了，你能不能成就，看你的善根福德。什么叫善根？你接触到之后生欢喜心，你能信能解，这种是你的善根。福德是你能落实，你将你信解落实到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你能好似诸佛菩萨，好似古圣先贤，人民爱物，就是你有福德了。善根、福德、因缘三个都具足，你这一生会有很大的成就。很大的成就是什么？永脱轮回，去做佛做菩萨去了。做佛做菩萨，佛菩萨不是神仙，不要搞错。佛菩萨是什么意思？印度人讲佛，中国人讲圣人，印度人讲菩萨，中国人讲贤人。佛菩萨对宇宙人生真相是彻底明白的人。人要做个明白人，不要做个笨人。明白人叫圣人，笨人叫凡夫。这种情形我们要搞清楚。凡同圣的差别我们也讲得很多，我们要点学习那些教材，是非常好的资料。不要说全书了，学过一句两句，一生都受用不尽。现在世间灾难多，各位都知道，亦有好多人劝勉要找个安全地方去移民。 呢种话讲得啱唔啱？话冇错，但系你要顾到忠孝仁义，如果不义，不义偷生，叫苟且偷生。那个人生存在世间还有什么意思？中国旧社会常讲的，是为知己者死。是什么读书人？明理的人，仁义之所在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他生存得有意义，生存得有价值，怎可以贪生怕死？哪有这种道理的？何况佛在经教里头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境随心转，我们要转变境界，答案都是肯定的。从哪里转起？从心底转起。转凡心成佛心，就是转凡成圣。心转身就转，确确实实佛法里面教人不老不病不死，这句话都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哪个能做到？佛和法身大士做得到。我们如果提升到法身大士的境界，亦能做得到。人为什么会有病、会老、会死？你有念头，你有妄想，只要你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你就绝对会老、会病、会死。咁讲，我哋喺大乘经上读得太多啦。你如果冇妄想、冇分别、冇执着，你就唔老、唔病、唔死。所以病从边度嚟嘅？佛唔系常讲三毒贪嗔痴，你心里头有贪嗔痴，你那个心比什么都毒，那些是病毒。心里头有严重的病毒，外面有五欲六尘诱惑感染，你怎会不病？佛家先将疾病的根源找到，我们中国圣人亦很厉害，中国的医书第一个是《黄帝内经灵书》，它里面讲的主要内容不是医病，讲长生。根据中国古人的讲法，人寿命至少有200岁。人是一部机器，那部机器你保养得好，你能照顾得好，它寿命应该是200岁，200年不到你就死了，你没有照顾好。就好像你现在用的机器一样，你没有照顾好，你将它糟蹋了。中国古人照顾这个身心，亦是讲求清心寡欲，同佛法讲的理论好接近。清心寡欲，佛法是将欲完全断了， 所以清净到极处，寡欲冇断尽啊！有好多人睇到我身体仲唔错，咁大年纪仲可以蹦蹦跳，咩原因？我比大家欲望少，就咁嘅一个道理。所以老化减慢咗，疾病确实会减少。我一日食一餐好正常，精神好好。好多人对我好照顾，怕我营养唔不良，俾呢啲俾嗰啲我嫌麻烦。点照顾自己清心寡欲？最好将嗰啲欲日日减少，年年减少，减少到完全冇啦，咁先系个正常人。老师教我看破放下，诸佛如来彻底放下，放下自己名闻利养，放下自己所有的欲望，甚至连这个身都放下，念头都放下，起心动念，老实讲不是起心，如果起心动念你还未放下了。我哋呢几日喺经常讲得好啊，佛菩萨系应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应化转唔系佛菩萨起心动念，佛菩萨起心动念系攀缘啊，唔系随缘，应化系随缘，所以我哋要随缘，你先自在。攀缘就唔自在啦。攀缘系心里面想点做法，错啦。所以我哋要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同我哋做最好嘅榜样。通常一般人学佛两个字挂在嘴边，实际上不懂学佛的真正意义，亦不懂得点学佛。我哋谂下，佛俾我哋嘅教训，确实系真理，确实系至善。儒家讲止于至善。今日同各位讲咗呢一啲原则，点悯人之控，乐人之善，救人之危，落实喺事上上，我哋仲要细心嚟探讨点将呢句话落实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